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16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阿富汗塔利班已进入首都喀布尔，各国驻阿人员加紧撤离。 京城京市房山区乐活城南区昨天解封，21号还将进行核酸检测。 今天起，北京地铁将对部分车站早高峰采取适时的限流措施。 国内方面将关注扬州本轮疫情累计报告546例确诊，单日新增确诊呈下降趋势。 商丘市现有确诊病例9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 今天的加戏加印说的是，为椰树商标遭驳回而点赞，低俗营销要禁止。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天皇首相就二战表态，外界评价与往年无异，未提及加害责任。 财经资讯，北京发布2021年行业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保障线为27000元。 前科技，延重高速巡检机器人上岗，将为高速公路隧道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市消协表示，北京一日游服务有待进一步规范。 好，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从昨天开始，我们发现到阿富汗国内的局势出现了巨变，下面呢就为您梳理一下相关的消息。昨天，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宣布，由于在喀布尔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已经放弃职责四散而去，塔利班武装人员已经进入喀布尔市内，以保障民众安全，维护社会秩序。 昨天早些时候，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上说，塔利班的代表正在喀布尔与政府商讨和平移交权利。随后，阿富汗代理内政部长表示，政府将会把权力移交给过渡政府。阿富汗总统加尼公开表示，为避免民众受到伤害，自己已经离开阿富汗。还有消息说，加尼已经前往塔吉克斯坦，但塔外交部予以否认。 另外，根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昨天晚些时候发布的消息，有2名塔利班指挥官表示，塔利班武装人员已经进入了总统府，并控制了整座大楼。不过，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阿富汗总统府方面的证实。 跟随总统加尼一同离开阿富汗的第一副总统萨利赫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他永远不会向塔利班恐怖分子低头，永远不会与塔利班同在一个屋檐下。 随着塔利班兵临喀布尔城下，其与阿富汗政府谈判也进行到了最后阶段。据了解，塔利班公开表示，寻求建立一个所有阿富汗人都能够参与其中的包容型政府。此外，还将允许女性独自外出接受教育和工作。据了解，在谈判过程当中，塔利班表示将牵头组建临时过渡政府。阿富汗前内政部长、前驻德大使阿里·艾哈迈德·贾拉利将被任命为过渡政府首脑。 针对阿富汗当前严峻的国内形势，世界各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西方国家也正在加快疏散驻阿大使馆有关人员，而位于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周边国家也密切关注着局势发展。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有多架军用直升机在大使馆机场之间穿梭，美国将在接下来的72小时内完全撤出驻喀布尔大使馆的所有人员，包括高级官员。 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馆表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局势稍显紧张，但城市内部没有发生军事行动。俄罗斯驻阿大使馆没有受到威胁，因此没有撤出的必要。 同时，俄罗斯准备与阿富汗过渡政府合作，但目前不讨论是否承认塔利班为该国合法当局的问题。德国则已派出 A400M 运输机前往喀布尔，从而将德国驻阿富汗的大使馆人员、阿富汗籍驻守撤出。 周边国家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称还没有做出任何关闭大使馆的决定，但在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边境后，巴基斯坦已经关闭了与阿富汗的托克汉姆过境点。此外，选择撤离使馆人员的国家还包括日本、捷克、加拿大、瑞典等多。 针对这一情况，塔利班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沙欣表示，希望外国使馆继续在阿富汗开展工作，曾经与阿富汗政府或与外国势力合作的人不需要担忧来自塔利班方面的报复。沙欣还强调称，塔利班将保护妇女的权利，并为媒体工作者和外交官提供安全保障。 联合国安理会方面决定将在当地时间16号上午就当前阿富汗局势进行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会出席会议并进行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同时发表声明，敦促塔利班及其他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保护生命，并确保人道主义需求得到满足。 其实说起当前阿富汗国内的局势，就不能不说到美国。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利兹切尼就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府对塔利班迅速接管阿富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针对这一批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他承认阿富汗局势的变化速度比美国想象的要更快，但是他依然认为美军撤离阿富汗是正确的。 布林肯强调说，这不是西贡，我们来到阿富汗设定的目标是将那些袭击我们的人绳之以法，我们已经成功完成了这项任务，因此在阿富汗再待一年、五年、十年都不符合国家利益。至于布林肯所说的西贡时刻，指的是1975年美国撤离越南的狼狈场景。多家外媒指出，如今美军紧急撤离喀布尔的场景令人想起西贡时刻。 那关于这一次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与他1996年在阿富汗掌权有何不同这一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忠民教授表示，这次塔利班如果在阿富汗重新掌权，虽然能维持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但是与此同时，阿富汗塔利班也将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刘忠明说，塔利班是否能与基地组织彻底切断联系，如何回应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挑战，以及如何改变阿富汗的经济现状和处理与其他非普什图民族的关系，都是塔利班将面临的全新挑战。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先关注北京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房山区延村镇政府了解到，本月1号凌晨出现确诊病例的天恒乐活城小区南区已经于昨天下午4点起解除隔离封控措施。隔离解除之后，乐活城南区居民仍然需要做好7天的健康监测，期间不得出京，不能参加各类集体活动，并将于8月21号再次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所有人应检尽检。 同时，由于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两个区域前期存在确诊病例，疫情风险程度高于乐活城南区，因此封控管理措施还将持续。截至目前，乐活城、千禧家园两个小区的居民已经经历了5次核酸检测，所有检测结果都呈阴性。 交通方面，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从昨天起，北京公交集团将陆续调整43路、642路、645路、646路等15条公交线路，方便朝阳医院、房山等周边地区市民的出行。 此外，因开通后实际乘车需求较低，今天起专151路停驶，642路由环保科技园延长到水岸家园南站。专38路调整路号为448路，专54路双向增设环保科技园站。 北京地铁公司昨天表示，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控制列车满载率，将从今天起对部分车站早高峰适时采取限流措施，确保疫情期间乘客乘车安全。据了解，全市地铁线路中共涉及8条线路，共25座车站，具体限流信息乘客可通过北京地铁官方微博查看。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 江苏省卫健委8月15号发布，8月14号0点到24点，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例，全都为扬州市报告，其中来自集中隔离点17例，居家隔离1例。 据统计，7月28号至今，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46例，还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确诊病例543例，其中本土确诊病例542例，包括轻型101例、普通型399例、重型26例、危重型16例。 针对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昨天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在扬州主持召开会议时表示，扬州疫情防控形势已经有了明显好转。不过他同时强调说，扬州疫情仍然处在最关键的时候，还有大量艰巨任务。此外，根据昨天晚些时候的消息，扬州将继续开展主城区重点地区核酸检测，预计覆盖143万人。 关于扬州的好消息纷纷传来。据报道呢，昨天下午4点多，江苏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有5名本土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符合出院标准，在下午出院。这是本轮疫情以来，扬州市在本地医院救治的患者中首批出院的患者。出院后，他们将进入扬州定点康复医院开展14天的隔离康复治疗。 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健康研究团队提供的关于扬州新冠肺炎疫情的循证简报显示，预计扬州疫情最快8月21号达到拐点，8月26号得到有效控制。同时，据统计，扬州社区筛查出的阳性数据也呈现出了下滑趋势。 再把目光转向河南商丘，据介绍，2021年8月14号0点到24点，商丘市新增确诊病例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例。截至2021年8月14号24点，商丘市现有确诊病例9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 对此，昨天下午，商丘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目前疫情防控工作总体情况。商丘市政府副市长王金启就群众关心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王金启介绍说，目前9例确诊病人、6名无症状感染者已经全都转至河南省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分院进行救治，其密接、次密接人员也全都进行了严格的隔离管理。截至8月14号，在中心城区新增隔离点10个，新增房间859间。目前商丘全市共设立隔离点61个，总房间数达到12000多间。 通过流调溯源，目前已经排查出7月5号以来从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来商回商1969人。7月26号以来到过商丘大商新马特的人员2584人。8月6号以来进出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人员61446人。上述人员已经完成逐一核查并严格隔离。 商丘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方面，据统计，八月初以来，商丘市已经开展2轮核酸检测，共检测12005万人次，结果全都为阴性。此外，患者尹某居家隔离期间和入院时都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全为阴性。目前呢，商丘也已经启动了全市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 针对虞城县疫情防控出现的问题，今天凌晨商丘市也公布了处理结果，共有8名干部因疫情防控履职不力被处分，其中包括虞城县副县长陈富磊、虞城县卫健委主任徐志强等人。 地区风险等级变化方面，我们来看，昨天湖南的株洲发布消息，自当天中午12点起，将株洲市云龙示范区、学林街道、学府华亭小区和大丰安置小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南京昨天也发布消息，将南江宁区路口街道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这次降级也意味着南京高风险地区清零。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高风险区29个，中风险区114个。 我们来关注新疆口岸。昨天，新疆博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在3天一次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3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专家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转运到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随后，博州阿拉山口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目前已经排查密切接触者74人，全都已经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相关流调排查、核酸检测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国内消息最后，我们来关注乱港组织的覆灭。据新华社报道，反中乱港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在昨天中午发表所谓声明，宣布解散。 香港警方随后表示，任何组织及成员犯下罪行，其刑责不会因解散组织或成员辞职而抹去，警方会继续全力追究查处相关负责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行为。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建于1956年的椰树集团，在我国的饮料业界当中呢，那必须是拥有姓名的。他们的主导产品椰树牌天然椰子汁儿，更是被大家所熟知。哎，可就是这么一个知名厂商，近几年却因为低俗的广告营销频频翻车。此前呢，是靠着胸部异常丰满的美女，外加从小喝到大的广告文案博取眼球，引起了巨大的非议，让不少人非常反感。后来呢，是提出喝到大的商标注册申请，在低俗营销的路线上狂奔。而就在最近，椰树集团的这一商标注册申请被驳回，同时呢，椰树申请的从小商标状态停留在受理通知书发文。商标申请被驳回并不意味着程序终结，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啊，企业可以选择复审。然而呢，从舆论反馈来看，这件事引来众多网友拍手称快。 怎么说呢，这个已经被污化的这个广告语也好，或者是包括椰树集团之前做的那些广告的露出也好，我觉得是让它的品牌不断的走下坡路的，也是不断的低俗化的。这次的被驳回呢，我觉得真的是让很多人意识到，这个现在不是说没有人管，是相关部门也都在管理这些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也试图让这些其他一些企业，就这种想挣这种快钱的商家，包括这些想打擦边球的人，我觉得给他们敲一个警钟。 这个商标注册这个问题，说实话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好笑。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觉得研发需要投入太多的经济和技术啊等等各方面的条件够不上，所以只能走这些擦边球，靠这些所谓的营销手段博眼球也好，然后去拓展市场也好。我是觉得他们是把路走歪了，然后就是觉得挺可笑，没有什么可评论的。 怎么说，他作为一个老的一个老牌的一个中国的知名那个商标企业吧，就是人们希望他有一定的这个社会责任感和一些公信力在里面，就是传播正能量。你不说传播正能量，起码的话也不要做这些所谓低俗营销，这个是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但是作为商人呢，他肯定他有自己的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国家的在这个商标这个注册方面要有自己的规则，往后去规避这些东西。你商人主理没错，你想通过一些擦边球也好什么去达到自己目的，但是我国家有相关的规定不让你走这个，那自然而然的这商家也就不会去挖空心思去考虑这些问题了啊。 我觉得低俗广告他们的眼光实在非常短浅，他就是哗众取宠，为了博一时的眼球吸引公众注意，但是他没有想到长远的发展，对自己形象的树立啊，企业文化的宣传，这个就是太浅薄了，只看眼前的这一点点利益。你只要好好做你的产品，然后时不时的保持一个曝光，然后让大家记得，还记得这个品牌就可以了。 椰树牌椰汁明明是一款食品饮料，却以低俗营销博出位，很多消费者对从小喝到大这句广告词啊并不陌生，此小非彼小，此大非彼大。多年来，椰树牌椰汁不仅在包装宣传上刻意邀请大胸美女，还在官网的宣传栏目中推出过椰汁增大乳房之说等文章。这些与广告法中广告应当以健康的形式表达内容相抵触。椰树牌椰汁暗示自身具备丰胸功效，没有科学依据，可以说是在误导乃至欺骗消费者，涉嫌虚假宣传。其实呢，市面上类似的低俗营销不在少数啊，虽然一直被消费者抵制，却阻挡不了厂商抖机灵的心。2019年5月，广发银行上海分行通过广发卡上海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广告推文，标题辣眼，叫不要告诉别人你的肚子是被我们搞大的。 实际内容呢是宣传某购物中心部分餐饮商户的优惠活动。那经过调查，上海市场监管局认为，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发布的这条广告语哗众取宠、低级庸俗，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今年三月，椰树集团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一则培养正副总经理学校再招生的广告，在广告海报中承诺毕业后包工作，升任集团副总后年薪108万，有贡献就奖励600万海景房，奖励1000万的别墅，奖励分红股权。广告还使用了肯定有美女帅哥追等夸张用词，满屏都是辣眼、大红大黄、加黑加粗的小黄战视觉风格。这则海报发布之后，立即在网络上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围观，网友纷纷吐槽这则海报过于直白辣眼。这样一则涉嫌违规的广告宣传很快进入了监管的视线，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对椰树集团相关负责人进行行政约谈。同时呢，上述广告内容因违反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被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最终椰树集团被罚40万。今年5月，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在官方微博发布视频，并且文案写道，日本动漫中男生高速奔跑掀起女生的裙子是真的吗？并在其后附上带你一饱眼福等话题词。对此呢，不少网友表示愤怒，认为这样的营销方式太低俗了，而且被新华网发文批评，广告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健康文明是底线，别把媚俗当个性。不少品牌打着创意的幌子进行低俗广告输出，是因为从最开始他们就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品牌营销是价值输出，广告创新与遵循公序良俗不矛盾，广告必须要有正向价值观引导，品牌必须明白低俗广告虽能短时间博人眼球，促进品牌在全网热度升高，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既不能为品牌树立正面形象，也不利于企业未来发展，甚至危害社会风气，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愚蠢做法。目前法律已经日趋完善，在广告法第9条中明确规定，不得含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恐怖、暴力的内容，违反本规定可依据广告法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撤销其广告审批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广告管理越来越严格，肯定对低俗虚假类的广告加大处罚力度，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品牌应该回归产品，推进多元化和创新研发，而不是以出位的方式去博人眼球。创意可以有，但底线不能无啊。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 你就像是森林和大海，就像小鸟和蚂蚁一样，少年啊，你好吗？去吧，去蓝天白云下。乘着不害怕选条路出发，不要回头啊，乘着少年郎。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北京时间呢，早上7:5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早上好。 你好，主持人。 哎，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 今天的天气呢，是大家要特别关注这个降雨的过程。那先说一下这个昨天下午到昨天夜间的降雨过程。那昨天中午以后呢，到夜间呢，全本市呢出现了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个别地点的大暴雨的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雨量呢，从昨天的10点到今天早晨06点，平均降雨量是10.6毫米。那在砀山、昌平、 怀柔、密云、平谷局地呢出现了大于50毫米的暴雨，在最大的降雨呢出现在平谷的中心村，达到了117.6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所以这个昨天夜间这个降雨还是比较可观的。那目前呢，降雨回波的主体呢已经东移出北京。今天上午呢，在除了东部的和北部的一些地区，比如说通州啊、平谷还有延庆一些地区，还有少量的这种零散的降雨回波，会有这种零星的这种小阵雨之外呢，大部分地区呢降雨呢已经结束了。 嗯， 那今天白天呢基本上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预计是在29度左右，因为这个近地面的湿度仍然比较大，所以那个体感在中午前后呢还是比较闷热的，所以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今天夜间仍然有弱冷空气补充影响，本市呢将再次出现雷阵雨天气。那和昨天这个雷雨不同的是，今天晚上的雷雨对流性呢考虑会更强一些，除了会有短时的强降雨外，还大概率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局地呢还可能会有冰雹天气。降雨开始的时间呢预计是在今天晚上的20点前后，自西向东影响全市，后半夜逐渐减弱结束。所以今天夜间呢大家要做好防范雷雨大风和局地冰雹的准备，夜间如果有出行安排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这一周接下来几天天气怎么样呢？ 这周接下来几天一直到19号，也就是在周五之前吧，仍然是受这个偏南暖湿气流的控制，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在28到29度，依然是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比较体感的还是比较闷热的。而且呢还是多降雨过程，除了今天晚上有雷雨之外呢，那18号傍晚到夜间19号的全天预计呢都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所以大家呢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周后期周五到双休日天气转好，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比较适宜大家出行。主持人， 好，谢谢游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早晨的白天，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今夜京城仍有降雨过程，所以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我和我最初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自以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日本天皇首相就二战表态，外界评价与往年无异，未提及加害责任。 外交部表示，日本政要在靖国神社问题所作所为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 财经资讯，北京发布2021年行业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保障线为27000元。 前沿科技，延重高速巡检机器人上岗，将为高速公路隧道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市消协表示，北京一日游服务有待进一步规范。 全国政协委员美术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开展。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昨天是日本宣布投降76周年，当天日本天皇德仁在出席全国战役者追悼仪式活动时说，要为战争历史深刻反省。对此，路透社指出，德仁的表态基调与往年没有太大差别。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已经连续2年缩小规模。今年因活动处于为防疫开启的紧急事态期间，有22个县府的遗属没有出席。仪式总参加人数仅185人，其中遗属53人，为历年最少。往年这一仪式活动规模可达6000人，其中遗属约有5000人。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出席该仪式时也致辞说，将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下为全球性解决课题竭尽全力。不过呢，针对他的致辞，共同社称，菅义伟发言基本沿袭了去年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发言内容，依旧没有提及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 更令人气愤的是，就在德仁、菅义伟表态同日，日本政府内阁3名大臣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菅义伟自己也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针对日本首相菅义伟向靖国神社供奉香火钱，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多名内阁成员和一些国会议员近日分别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行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罪行滔天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日本一些政要在靖国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 华春莹同时强调说，日方有关消极动向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也再次证明日本国内始终存在试图掩盖和否认侵略罪行的逆流。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敦促日方切实信守正式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据朝中社8月15号报道，朝鲜日本性奴及强征受害者问题对策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杀戮掠夺的野蛮暴行，840多万名无辜朝鲜人被强征到日寇的战场、苦役场和慰安所，被迫从事奴隶生活，共有100多万人遭受杀害。 委员会同时表示，日本正确反省并彻底清算其对朝鲜和朝鲜人民以及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日本不可回避、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朝方将对上世纪四十多年来日本强占朝鲜，造成朝鲜人民不可估量的人力、物资、精神上的伤害清算到底。 好，接着来帮您梳理更多的多国疫情。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据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援引医学专家的观点表示，美国南部新冠疫情已经失控，其中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病毒传播率可能是世界最高。 据统计，佛罗里达州当周报告新增151,415例确诊病例，为疫情爆发以来七天新增数量最高。当地时间13号的新冠住院病例也为历史新高。因患者激增，该州医疗系统出现超负荷情况。而在德克萨斯州，随着确诊病例数的激增，州内重症监护室病床使用率已经超过90%。 欧洲方面，德国疾控机构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新增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达到5644人，已经连续第三天超过5000。此外呢，根据统计，自今年2月份以来，德国已经有约1.1万例突破感染案例，也就是完成接种新冠疫苗之后仍然感染的人数。 当地时间14号，法国连续第五个周末出现游行活动，以抗议健康通行证扩大到餐饮、购物和长途出行等生活场景中使用。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当天全法国共有217场游行活动，参与者接近21.5万人。在巴黎的3场游行当中，有大约13900人走上街头。 目光再转向亚洲，菲律宾卫生部副部长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说，全非重症监护病床使用率已经达到了70%。此外呢，目前菲律宾有54个地区处于4级警戒状态，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个市全都被列为新冠疫情高风险或危急地区，还有11个市进入疫情最高警戒第4级警戒。 澳大利亚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当地时间14号说，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乃至整个国家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糟状况。为确保悉尼等地封城顺利实施，警方将对违反相关规定者处以最高5000澳元的罚款。 当地时间14号，科特迪瓦卫生部报告表示，科特迪瓦出现一例埃博拉病例，这也是科特迪瓦自1994年以来出现的首例埃博拉病例。对此呢，科特迪瓦卫生部长丁巴表示，患者是一名来自几内亚的18岁女子，已经在经济首都阿比让的一家医院接受集中治疗，是一例独立输入病例。 国际事件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海地地震。当地时间14号上午，海地西部尼普斯省发生里氏7.3级地震。随后海地多地发生多次余震，当天晚些时候，海地政府宣布地震已经造成至少724人死亡，还有大量人员受伤。海地总理埃里海尔·亨利当天宣布，海地开始实施为期1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2010年7月，海地曾经发生过7.3级地震，遇难人数当时超过30万。不过呢，因为本次地震对首都太子港造成的破坏相对较小，因此本次地震造成的直接人员伤亡将会低于2010年的地震。但是，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同时表示，海地大量人口未来可能会面临山体滑坡的风险，道路也可能会受阻。 令人担忧的是，海地此次地震恰逢该国政治危机，地震将进一步恶化国家困境。同时，海地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饥荒，新冠疫情也让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海地企业家叫布希考特，他公开表示，这个国家永远休息不了。虽然每一年的管理不善，伤害不到我们，但是累计起来的影响让我们在一切面前都显得特别脆弱。许多需要好几年才能解决的事情，海地甚至都还没有开始。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冯渊。冯渊你好。 主持人你好。 首先请先简要分析一下上周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那在上周外汇市场中呢，美元指数是下跌0.3%，收于92.518，非美货币对美元涨跌不一。其中欧元对美元上涨0.3%，收于1.1797，英镑对美元下跌0.4%，收于1.3866， 商品货币中，澳元对美元上涨0.1%，收于0.7370。美元指数方面，此前公布的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好预期，而上周中公布的 CPI 指数显示，美国正在面临着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的通胀现状，这些都给美联储尽快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了数据的支持。目前市场关注九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上是否会出台收紧货币政策的具体时间表。如果美联储较市场预期采取更为积极的紧缩政策，则有利于美元指数的进一步上涨。图形上看，美元指数在重回六月中旬以来形成的上升趋势通道后，涨势有所放缓，短期需关注下方92关口的支撑，如果能够向上突破93.40线的阻力，则将打开进一步上涨的空间。欧元对美元在经历了此前一周的下跌之后，上周在1.17上方跌势有所放缓。上周同样公布了欧元区各国的 CPI 数据，其中德国和法国的 CPI 同比分别为3.8%和1.2%，显示欧元区内的各国面临着经济恢复情况的不均衡。此外，相比于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会很快的收紧货币政策，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立场表现得更为鸽派。如果未来欧美的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则将更不利于欧元的走势。图形上看，欧元对美元在经历了七月下旬测试下方支撑线后，在上周形成了向下突破并回踩趋势线的走势，短线可以关注在1.18的阻力，若阻力有效，则欧元可能重新测试1.17一线。主持人， 接着请再分析一下日元的走势。 好的，上周呢，美元对日元是下跌0.6%，收于109.59。美债收益率依然是主导美元对日元走势的主要因素。上周中，伴随着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触及年内低点1.17后，反弹至1.34一线，美元对日元自108.72反弹重回110上方。而周五公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十年的最低水平，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跌至1.3%之下，带动了美元对日元在周五尾盘的下跌。但是未来如果伴随着美国逐步退出资产购买计划，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将持续反弹，则美元对日元有望再次出现上涨的行情。技术面来看，短线关注美元对日元在50日均线110附近的多空力量争夺，后市可以逢低买入美元对日元，目标位看向前期高点111.60一线。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0.51，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95.00，10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8704，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5.73，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7.99。主持人， 好的，谢谢冯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好，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天津八百张报价哎！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先来关注，昨天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2021年北京市行业工资指导线，今年的最低工资保障线为27000元，比去年的26400元增加了600元。 今年呢，共对18个行业发布了行业工资指导线，包括食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等。这些行业的企业呢，可以根据行业工资指导线测算本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 由于北京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劳动者在中班、夜班、高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下的津贴，以及劳动者应得的加班工资和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因此行业工资指导线的最低工资保障线只是理论最低值，主要用于示意企业的劳动报酬最低值所对应的必要人均销售收入。 近日，2020年北京市级政府决算情况正式公开 ，PPP 模式，也就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发挥财政撬动引导作用的重要方式。近年来呢，北京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积极推广运用 PPP 模式，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有效缓解了财政支出压力，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北京纳入财政部 PPP 管理库的项目共计73个，总投资2249.5亿元，吸引社会资本1522.7亿元，涉及交通运输、垃圾污水处理、生态环保、体育等10个公共服务领域，项目落地率为91.8%，居全国第一。 近年来，北京通过不断优化 PPP 发展环境，开展 PPP 专题业务培训，印发工作手册，加强对 PPP 理念的宣传推广，便于相关人员准确把握政策，使 PPP 逐步从概念走向实践。 从示范效应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兴沿高速公路、冬奥会国家速滑馆等项目已经成为行业领域内采用 PPP 模式的重要参考案例，初步形成了模式能复制、经验能推广、程序能借鉴的示范效应。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通知，将重点整治销售误导、强制搭售、费用虚高、违规经营和用户信息泄露等突出问题。 近年来，互联网保险业务发展进入快车道，但是呢，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互联网保险乱象丛生。个别互联网平台涉嫌非法从事保险业务，部分保险机构存在产品定价风险突出、线下服务能力不足、销售误导和投诉纠纷较多，以及用户信息被非法利用等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整治和规范。 为规范互联网保险业务，有效防范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银保监会去年12月发布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对各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制定了明确的规范要求。这次专项整治就是促进办法落地的一项重要举措。 通知要求各保险机构开展自查自纠，按照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要点逐条对2020年以来的互联网保险业务进行排查，拉网式梳理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业务情况，确保合作机构全覆盖、重点问题全覆盖、业务流程全覆盖。 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大火的品牌。近日呢，李宁发布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李宁收入高达101.97亿元，同比增长65%，这就意味着上半年李宁的日赚超过5000万。 李宁表示，业绩大增啊，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国内疫情形势相对稳定，集团针对疫情期间的各项销售改善措施持续获得回报。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国内消费者对于国产运动品牌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在3月份新疆棉花事件发酵之后，不少消费者开始把目光从国际品牌转移到国内品牌，这带动了国内品牌销售的增长。那除了李宁之外，像特步、安踏、361度等国产品牌2021年上半年的业绩全都全面向好。 另外呢，鸿星尔克、贵人鸟等一些本来淡出网友视野的国产品牌，也因为在河南洪灾中捐款驰援郑州，让网友啊大呼良心企业，再次点燃了消费者对国货的热情。 那么我们反观阿迪耐克这样的国际品牌巨头，第二季度的大中华区业绩表现显得差强人意。据统计，8月5号到11号的5个交易日里，阿迪达斯股价已经累计下跌14%。即便如此，在中国巨大消费市场前景的吸引之下，耐克、阿迪仍然纷纷表示看重大中华区的市场。 对此，专家表示说，疫情结束之前，阿迪达斯、耐克两大巨头在华市场的增长、下滑、再增长、再下滑将会是一种常态。主要因为目前的国货品牌虽然在供应链等方面不逊于国际品牌，但是高端产品的竞争力仍然比较弱，有待突破。 下面我们进入一周财经热点，将关注新能源汽车销量再创下历史新高，沪深 A 股连续18天成交超1万亿元等内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商务部13号表示，1到7月新能源汽车销售量147.8万辆，超过去年水平，创历史新高。近日，易方达基金等头部公募基金扎堆调研智能汽车龙头公司。智能化是汽车发展的必由之路，核心在于电动化和电子化，目前投资界对此预期较为一致。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13号发布数据，到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到了 6137.73 万个，同比增长 137.7%， 其中个人投资者 6114.09 万人，理财产品兑付收益 4137.5 亿元。到6月底，理财产品存续规模达到 25.8 万亿元。13号，沪指下跌 0.24%， 创业板跌 1.22%，两市个股红少绿多，成交额突破 1.2 万亿元，连续第18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据统计，在 A 股成交历史上，除了2015年的大牛市，就是去年7月连续17天破万亿，目前连续成交天数仅次于2015年的大牛市。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以来，市场交易活跃度提升， A 股过万亿直接每日给券商贡献约3亿元佣金收入。12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数据，私募基金管理规模再创新高，已逼近19万亿元。不过，私募基金管理人数数量不涨反跌。尽管7月份沪深股市回调明显，私募基金却在跑步入场。新备案私募基金数量环比增长 16.5%， 新备案规模更是高达 1491.29 亿元，环比大增 55.1%。12号，上海发布的陆家嘴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陆家嘴加快建设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世界级总部功能集聚高地和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示范区。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近日，高速公路隧道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延庆到崇礼高速公路的河北段金家庄特长隧道中正式运行。延崇高速公路河北段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重大交通保障项目，也是交通运输部智慧公路的试点项目。这些机器人将为高速公路隧道应急救援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这些机器人具有高清视频监控系统，能够实现隧道内全方位无死角监控覆盖。它搭载的 3D 激光雷达扫描模块，在日常巡检时能够对路面异物进行识别。红紫外复合型火焰探测模块可以发现火灾安全隐患，火灾发生时能够实时探测隧道内的火点情况。 针对火灾救援，机器人搭载的温湿度和有毒有害气体检测模块能够动态监测隧道沿线有毒有害气体的变化情况，对于处理隧道火灾等特殊情况起到关键作用。 在隧道内，智能巡检机器人有专门的轨道，沿着这条轨道，它能够实现每小时最快30公里的移动速度，迅速到达需要观测的点位。 而为了防止机器人出现故障耽误救援，工作人员设置了一主两从三个机器人。平时呢，主机器人负责巡检工作，一旦它发生故障，另外两个备用机器人就会自动实现工作交接，继续完成巡检工作。 作为智慧公路试点项目，延崇高速公路正在开展数字高速平台建设，打造车路协同示范路段，努力实现北斗卫星信号全覆盖，基于大数据的路网综合管理。目前，智慧高速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预计所有软硬件调试工作将于9月底完成。到时候，智慧高速各项目将开始试运行，司乘出行将迎来全新体验。 说到智慧出行呢，就不得不提现在正在大力推进的自动驾驶汽车。对于自动驾驶呢，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安全问题。近日，一项国际研究证实了一块普通的路面污渍，比如在交通标志上贴了一些恶意的贴纸或者是涂鸦，就能够迷惑智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在一秒钟的时间内啊，导致车辆失控，偏离行驶车道。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目前很多 L2 级别，就是部分自动驾驶的这些乘用车，都配备了 ALC 系统，它可以自动控制车辆方向盘，使其保持在车道中心行驶。这个系统呢，通常利用到深度神经网络的车道检测，来实现车道居中自动辅助。研究人员通过安全分析发现，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曾存在着这个漏洞，容易受到物理世界的对抗性攻击。 研究人员分别在微缩场景、自动驾驶模拟器和现实当中的真车上测试了脏路补丁攻击，都成功带偏了 ALC 系统，造成车辆碰撞事故。在对一款配备了 ALC 系统的真车进行效果验证的时候，测试车辆在10次试验当中的碰撞率达到了100%。 对此呢，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研究人员建议，为了防御这类攻击，汽车厂商应该采取集成激光雷达和摄像头等多传感器融合方案，或采用车道线检测与地图数据融合的方式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下面来进入今天的医保天天谈。 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北京普惠健康保和京惠保的一些区别，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跟您聊一聊北京普惠健康保。截止到8月9号，北京普惠健康保参保人数已突破100万人，据了解70-80后成为了投保主力。 问题一，这个产品为什么这么受年轻人喜欢？这是一个保障预期风险的产品，保障内容全面，保障额度适用性强，而且北京普惠健康保对被保险人赔付标准的认定以其首次投保前的健康状况为准，若首次投保前被保险人无特定既往症，连续投保过程中发现特定疾病，将仍可按健康人群标准获得赔付。所以广大年轻人群作为家庭顶梁柱，风险意识更强，也更加注重大病保障。 问题二，免赔额是什么？北京普惠健康保的免赔额算高吗？免赔额是指商业保险产品报销的起付线，针对北京普惠健康保这个产品，就是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只有超过一定额度，保险公司才启动理赔。 北京普惠健康保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解决参保人较高的医疗费用负担，尤其对于自费的部分，是针对所有参保群体的风险保障。所以从北京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免赔额本身并不会对患大病群体造成支付负担，而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则是个人和家庭系统性风险，产品解决的是因病致困的问题。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医保天天谈的全部内容。本期内容是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申请办法就传起来，现在是三号王明，四号就王明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上的8: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来关注北京市消协前几天发布了2021年北京旅游消费体验调查报告，显示体验线路当中存在强制消费的线路占比已经从2017的75%下降到了今年的0%，强制消费现象已经杜绝，北京旅游形象和消费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不过呢，在一日游线路当中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旅游合同是消费者权益保障的重要依据，近年来体检调查中的合同签约率持续上升，2020年为 8%， 但2021年下降为 70%， 有所退步。2020年是 80%， 2021年 70%。 此外呢，在一日游的这个退团体验调查当中，合同签约率只有 55.56%。 北京市消协提醒，政府相关部门还要进一步加大法律法规的落实力度，通过技术创新和治理方式创新，保证执法效果。政府相关部门也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市场监管，督促旅游企业在合同管理方面更加规范。 另外呢，今年虽然杜绝了强制消费的现象，但是导游的规范性还有待提高，对没有参加自费项目的游客合理安排比较差。那 这个对没有参加另外付费项目游客呢合理安排情况得分只有75分，在旅行社行程中服务阶段指标得分当中显示最低。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由全国政协书画室和中国美术馆共同主办的“同心协力写丹青”中国美术馆藏书画界全国政协委员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这次作品展呢，从馆藏作品中精选出了130位书画界政协委员的近200件挂作、佳作，那么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漫画、书法等艺术门类，分为家国之情、人民之爱、河山之美、文化之魂四个篇章。 作品表现了百年来中华儿女在革命时期的理想美与信仰美，在建设时期的意志美与精神美，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创作美与担当美，以及在新时代追梦圆梦的自信美与崇高美，也体现了政协委员艺术家对生活的热情、对人民的温情、对国家的深情和对艺术的激情。这个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5号。 演员张哲瀚在日本参观靖国神社等不当行为前几天被披露之后，引发了各界的强烈关注。因为该演员近期还涉及到演唱会等演出相关业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也表示了高度关注，并依规启动了行业道德自律评议。 经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道德自律委员会评议，认为演员张哲瀚的行为存在严重不当，不仅伤害民族感情，而且对其受众中的青少年群体带来恶劣的不良影响，因此对演员张哲瀚参观靖国神社的不当行为进行道德申诉，并根据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会员单位对其进行从业抵制。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场所。对从事文艺工作的演艺人员而言，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是一项基本的职业素养，无知不是借口。 同时呢，郑重提醒广大演艺从业人员务必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在民族大义面前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动摇，历史不容忘却，底线不容松动，过线者必受惩戒。 此外，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网络文化工委表示，对历史缺乏敬畏，对青少年群体产生不良影响，公众人物没有能够起到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遭到行业联合抵制，对张哲瀚和张哲瀚工作室账号的处理也不应止于禁言。昨天，张哲瀚的微博及其他的相关账号已经被全都查封。 今天是周一，我们照例进入一周文娱大搜索板块。在电视综艺方面，作为国内首档奇趣实验体验类真人秀，嗨放派正在浙江卫视播出。 嗨放探索员王嘉尔、任嘉伦、陈飞宇和嗨放特派员李荣浩开始了一场天马行空的操作，甚至伪装成长颈鹿，试图得到真正的长颈鹿的认可，脑洞大开的想法也让人忍俊不禁。 为了验证很多奇怪想法在生活中是不是能够实现，节目呢特意选择了生活化程度比较高的场景，同时实验内容覆盖心理学、医学等跟生活相关的领域，有一些点子甚至来自于网友。节目组表示，之所以选择做一些乍一看很好笑但是又引人深思的研究，是希望从生活中的小事儿入手，激发观众的探究欲。 在电视剧方面，根据金庸同名小说改编，由余荣光执导的古装武侠剧《天龙八部》正在央视八套经典剧场上独播，并且呢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新版的《天龙八部》从武打设计、人物造型等方面都在尝试呈现出一种经典武侠的风格。咱们来听一听吧，这首孙楠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归处》。 一念疏忽，出入红尘几江湖，四下环顾，满目啼笑皆孤独，寻觅追逐来路，落花残雪浮，贪恋辜负，归处又一无心度。 万年后物是人非， 一方江湖爱一个梦，群雄逐 江湖，四下环顾，满目啼笑皆孤独，寻觅追逐来路，落花残雪浮，贪恋辜负，未出又一无心度，一方江湖为一个梦，群雄逐落，一片天地牵马同行，笑谈人生，一统天下兄弟反目，心待明度，一身荣寻归处。 好，听完了这首由孙楠演唱的《归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为备战即将于九月初揭幕的卡塔尔世界世预赛亚洲区十二强赛，中国男足将从8月18号开始在上海展开新一期的集训。据了解，由于十二强赛首轮澳大利亚队主场与中国队的比赛大概率将安排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因此呢，中国队很可能在上海集训一周多后，在26号乘坐包机奔赴西亚。 而效力于西甲西班牙人的吴磊以及英国籍体能教练阿德里安·兰姆，不出意外呢，将会由欧洲直接前往卡塔尔与球队会合。据了解呢，中国队在十二强赛备战过程当中面临空前的困难，除了面临长期的赴境外参赛之外，球队呢还面临在十二强赛前无法落实与其他球队热身的现实难题。 截止到13号晚，亚足联澳大利亚足总方面呢还没有正式确认十二强赛首轮中澳两队比赛的竞赛方案，这也给中国队的备战工作带来麻烦和困难。中国队目前还没有能够落实国际热身计划。 此外呢，从亚足联方面传来的消息，澳大利亚队除向卡塔尔足协提出在该国进行十二强赛首场主轮比赛之外，还申请将该场比赛安排在当地时间下午进行，从而确保本国球迷能在澳大利亚当地时间晚上观看到比赛的直播。 那么一旦获得批准啊，对于中国队球迷来说呢，或许也是一个福音，毕竟呢，中卡两国时差为5个小时。至于在气候炎热的西亚进行下午场比赛啊，是否会给参赛双方带来不利影响，澳大利亚队方面呢恐怕不担心，这是因为卡塔尔拥有目前全球最先进的空调球场。 好了，北京时间的8:3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33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安定医院老年病房的护士长，我叫张塞纳。我在2020年度获得北京市抗击新冠肺炎先进个人，2021年度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优秀共产党员。我出生于1981年，今天由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出现这样一段话：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人们还听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5年计划。6月14日到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提出了我国第一个5年建设计划。 我们国家计划建设的规模一开始就是极其宏大，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巨大的。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具体要求是集中主要力量，完成以苏联援助我国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农业合作化，建立起社会主义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基础，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并开始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七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京城战役的胜利。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至此，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抗美援朝经过5次大的战役较量，在毛泽东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下，经过2年艰苦谈判，终于达成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字仪式这天，中国朝鲜谈判代表们昂着头走进签字会场，而美方代表显得垂头丧气，因为中美双方都清楚，在抗美援朝这场较量中，中国打赢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保卫了中国的安全，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为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5项原则，其表述后来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突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接受，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今天是星期一，照例呢，我们来关注北京榜样人物周榜，一起来认识他们。 2021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马瑜，女，1932年2月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返聘专家。年近90，在疫情中都坚持出诊的马瑜，在结核病临床与科研教学岗位上已奋斗66年，参与17部专著撰写，发表论文130多篇，主编多部书籍。结核病患者多家境贫寒，他想办法为他们省钱，还垫付医药费。听诊前先捂热听诊器，扶老年患者下床，亲自去 CT 室查看影像。他说自己的想法就是尽己所能为民解急。 田雪，女，1986年9月出生，北京市第二儿童福利院护理部副主任。护理精神发育迟滞者田雪已工作15年。2015年，他开办了自身清洁、针线手工、做饭等教学课程，握着修养员的手切菜，给他们固定好炒菜锅，自己的手指常会被切破烫伤。2019年，他调到儿童福利院组建护理部，因为爱的温暖，坐轮椅的萍萍见到他就比心，脑瘫的云帆学会了用鼻子操作手机和他微信沟通。 张浩，男，1980年2月出生，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06所副所长。张浩2007年开始研制用于航天器热防护的气凝胶产品，尝试了近1000种配方，眼角膜还曾被灼伤，终获优异样品。2010年进入生产阶段，至2018年，团队已掌握了气凝胶结构可控设备和工程应用的全套技术。在包括长征5号、天舟1号在内的20几型航天装备上应用，最终成功搭上了飞往火星的航班，为天问1号立功。 尹志刚，男，1968年3月出生，北京德润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氏粉条第7代传承人尹志刚，10年前在京建成第1条无明矾粉条自动生产线，产品远销海外。为寻找最好的淀粉原料，他考察马铃薯主产区被贫困震撼。2019年，在内蒙古察右中旗投资生产线，带动800人就业，成立种植合作社，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还通过扶贫资金入股项目，为3000多贫困人口带来收益。 张宝花，女，1956年5月出生，昌平区13陵镇北新村村民。张宝花和现任丈夫各带1个孩子重组家庭后，把婆婆接到身边，待继子如亲骨肉。2010年，丈夫因脑血栓左臂失能，张宝花独担家庭担子，毫无怨言。儿子有了双胞胎女儿后，儿媳患病常住院治疗，她照顾母女3人，常顾不上吃饭。2018年，儿媳去世后，她担起呵护孙女重任。生性乐观的她还坚持在老年中心组织舞蹈演出。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国新是延庆区蓝天救援队的成员，在4年多的志愿服务中，他利用绳索技术解救了很多登山被困的驴友。那什么叫做绳索救援？国新救人过程当中经历过哪些危险呢？我们来听一听由孙畅为您采制的《使命在蓝天》。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之前我是消防兵退伍的，18年这地震呀，还有这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我决定加入这蓝天救援队。 说话的人叫国新，在延庆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2008年那场震动国人心灵的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他看见民间志愿力量蓝天救援队在废墟中救起同胞，就对这个公益组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当兵的时候，消防也是从事救援类的嘛，所以总感觉自己方便一些，可能更有一些优势吧。就是08年地震，从那儿开始听说蓝天的，但是那段时间呢，一直也是因为工作忙吧，然后后期呢，工作也进入状态了，去找，开始找的。我们延庆区团委，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找着这个蓝天的这个联系方式，队长的联系方式，然后这么加入的。 2017年6月，国新正式成为蓝天救援队的一员。 因为蓝天里有很多这种，也拿我们来说，就是有这些技术特别那什么的人很多。 嗯， 进来之后也是一样，跟大家先从志愿者呀开始培训呀，从头来的，然后也考核什么的，也都是从头来。 消防队伍中良好的教育已经给国新打下了基础。入队之后，他又学习掌握了新的绳索技术，刷新了以前的方法，让救援更有效率、更有效果。 等于就是更新了一遍，好多，因为我在消防里边就，例如学绳索救援这块吧。我学的是日本的螺旋绳技术，但是加入蓝天之后呢，这边用的就是一种欧美那边的一个绳索救援技术，不一样。打比如说有掉山崖的呀，有这个掉这个下脚空间里边的呀，因为如果不用绳子，就是说最直白了，不用绳子拉着你，你上不去下不来，会利用这种技术下去把它弄好，然后把这人固定好，我们再把它带上来。 跟这个日本的那个绳索和欧美的这个绳索一样吗？ 嗯，不一样。日本这螺旋绳技术，它那绳子配的用的器材特别少， 欧美这边呢，他用的器材特别多，就是人特别省力了，安全系数又高了。嗯，我听说现在好像日本那边也在改进，也不怎么用这螺旋绳技术了。 2020年1月，延庆蓝天救援队接到了区相关部门的求助电话，有2名30多岁的游客在张山营镇黄百四村附近坠崖，消防人员已经到达现场，判断其中一名男子已经不幸去世，还有一名女游客被卡在了30多米高的山崖夹缝中。郭鑫就是用他的绳索技术成功救下了被困人员。 黄百四这次呢是消防先接的，因为他出动速度快。坠崖这个人已经是没有生命体征了。然后在崖上被困着那一个人，那是个女的，坠崖是个男的。然后那个女的也被消防的找着了，我们去消防从上面给我们放下来了一根这个通道绳，然后我是第一个从这通道绳上去，爬上去，爬到这个被困人员这位置，女的这个位置，给她做好了保护，然后我就升爬到最顶上去做，就是我们那种绳索救援的保护站。 嗯， 然后我用保护站把这个女的给放下去，放到这个悬崖下边去。 哦，那她当时有什么样的反应吗？她不敢动，不敢说话什么？她配合您吗？ 嗯，她是想配合我。 嗯， 但是她现在已经就是冬天嘛，手脚都麻了，都木了，她说都抬不起来腿，只能由我自己在那操作。 绳索救援听起来简单可行，实际上它时刻跟危险相伴。首先，国新和同伴们是高空作业，悬崖都很陡。其次，山上随时会有掉落的石块，哪怕是树枝都会带来风险隐患。还有就是被困者往往没有任何能力配合，队员们消耗体力，带着装备爬上山，再用更大的体力去救人，其中辛苦可想而知。 嗯，我们的个人装备大概在15公斤吧。好像背习惯了，就是辅助背习惯了。然后如果要大的救援，如果需要公用装备情况下，我们会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个救援小组。 嗯， 每个人身上都会背着公用装备。主要是觉得自己退伍回来之后也不怎么锻炼了，体能这块又是老一爬山就发怵，就是硬爬嘛。 嗯， 因为我们每个救援小组，你像生活救援小组一般都6个人，这6个人就永远在一起。你有一个慢的，前面人就会等你。有时自己咬牙没办法，你上面有人等着救你，就咬牙硬往上挺嘛。 正是因为辛苦又危险，在国新的妻子韩静云也加入蓝天救援队之后，团队并没有让韩女士也从事一线的救援。 管大案的，我们自己弄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嘛，两口都在蓝天里头，有一个人不会让你去干特别大的任务。我们绳索这块东西，只要一上去就很危险，所以我们都特别谨慎。你只要一挂在这绳上，一上崖面上或者是陡坡上时候，你所有的东西安全性都系在绳子上，还有你周边旁边的队友，还有上边的安全员都系在他们身上了。所以说我们是做每一个动作都特别谨慎，就怕万一出事。 嗯，那您媳妇了解您现在这个绳索救援的关键吗？ 知道，其实比较支持这个事儿。他就反正强调一点，反正既然你要干这个，自己注意安全。 几年来，国新先后参加大大小小的救援任务20多次，参加各类大型公益服务活动50多次。在对外的行动中，他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对内的培训中，他把自费学习的绳索技术免费交给其他的伙伴，充实救援力量。 因为这项技术，它得靠大家在救援的时候，大家的配合是靠每一次训练，大家在一块磨合的，并不是说今天一个人，明天一个人，两人就能去完成这项任务的。我们这一个救援小组，一上绳子，一进入这个操作区域，随时都有危险伴随着你。 嗯， 所以你要时刻的，就是精神要紧张起来，不能说放松一点儿，因为你一个点的这个放松，可能导致你整个队伍的危险或失误。我们后续还有一些年轻人加入蓝天，就把我学这个东西无偿再交给他们，让他们继续再去完成这项工作或者叫公益事业。 国新认为，每一次救援都是对自己技术的磨练，每一次救援也都让他对生命有更深的认识。他想尽其所能解救被困人员，但是更希望人们能够拥有足够的安全意识，让危险不再发生。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